回来告诉我。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听广播呀，我这儿等着下单呢，旅游产品限时闪购。 闪购能省钱吗？ 当然能，都是爆款，优惠多，品质还不打折。你别看一点播出，省钱可不止一点。 哎，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不能挣钱，但是可以省钱呀。赶快说说是什么节目？ 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播出，下午一点，凌晨一点，每天两次闪购，一定不能错过。获取更多资讯请搜索 FM974 乐趣旅行，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尽在974乐趣特价游。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你的好朋友高磊。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继续分享出游的快乐了。说到旅行呢，其实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浅尝辄止，有的深度细致，但深度游啊越来越受到旅友们的推崇和喜爱。哎，那问问大家，你知道土耳其玩几天最合适吗？告诉大家呢，一般有关于土耳其的旅行产品会安排5到7天左右，走马观花点到为止。其实啊，作为这个横跨在欧亚大陆之间的国家，它呢曾经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的中心，有着6500年悠久历史和前后13个不同文明的历史遗产，再加上三面环海的地势和内陆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它是拥有了极为丰富的旅游资源。土耳其呢，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有着一流的旅游服务设施。在这里有热情好客的人民，灿烂的文化，迷人的景色和神秘的传说。所以啊，我们认为这5到7天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们的节目呢，贴心地为您选择了一些为期12天的深度土耳其旅游产品。那这个冬天打算去土耳其的朋友，您可得好好听听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介绍了。好了，关注974乐趣特价游，那在高磊播报的同时，您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乐趣旅行，参与到我们的闪购下单，把您感兴趣的超值线路是通通收入囊中了。那么首先呢，高磊将为您一次性介绍一下今天关于土耳其的6条乐趣闪购线路，我呢将按照出发的时间顺序来介绍一下，您呢也可以留意收听。他们分别是2019年2月5号出发的非比寻常土耳其深度12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12500元，那我们的乐趣闪购价仅仅是每人11699元，没错，就是每人11699元，直降800元。那么第二条，2019年2月24号出发，乐享其成土耳其深度12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8800元。那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仅仅是每人6999元，没错，就是2月24号出发的土耳其深度12天跟团游，乐趣闪购价今天仅仅是每人6999元。好，接下来第三条，2019年2月27号出发的非转基因土耳其精选11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9000元。那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仅仅是每人8199元，每人8199元。 好，第四条，2019年3月3号出发的十字星土耳其深度12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19,500元。那今天我们的乐趣上钩价每人18,699元啊，我们的乐趣上钩价每人18,699元，同样也是直降了800元。我们的第五条是2019年3月10号出发的十字星土耳其深度12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19,000元。我们今天的乐趣闪购价每人18,199元，重复一下，每人18,199元。好了，最后一条，2019年3月22号出发的完美星城土耳其精选12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9,800元，乐趣闪购价每人8,999元，重复一下，每人8,999元。同样，今天呢，我们所有的线路呢，都分别给大家直降的是800元。哇，听起来这些是不是很有诱惑力呢？现在您就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乐趣旅行，边听着高磊给您介绍的土耳其美景，边抢购我们的闪购线路哈。高磊祝您好运了。 流转的时光都成为旅途中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看一切安安静静，不言不语中都是美好的风景。请关注微信号 FM974 乐趣旅行，我们一路同行。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今天呢，我们的旅行目的地是土耳其，介绍的六条线路啊，也都是不同日期出发的一些精选的线路。大家感兴趣，还是老规矩，现在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抢购。那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哈，土耳其共和国呢，是一个横跨了欧亚两洲的国家。国家呢，包括西亚的小亚细亚半岛，也就是安纳托利亚半岛，以及南欧的巴尔干半岛的东斯雷斯地区，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东南与叙利亚、伊拉克接壤，西临爱琴海，并且与希腊以及保加利亚接壤，东部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伊朗接壤。在安纳托利亚半岛和东斯雷斯地区之间的是由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组成的土耳其海峡，是连接黑海以及地中海的唯一航道。海岸线长7200公里，陆地边境线长2648公里。土耳其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战略意义极为重要，是连接欧亚的十字路口。那如果大家伙儿对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六条线路感兴趣，可以继续拿出您的手机啊，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查询完整的线路行程，并且下单，就可以以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的超值价格拿下您心仪的线路了。那节目时间有限哈，咱们呢就找找线路当中的几个点，逐一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推荐的是土耳其的棉花堡，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自然景观，超过30度的热水从地底冒出来，再沿着山边流下，在近100公尺的山坡上形成无数大大小小的水池。由于池内呢含有大量石灰质的矿物，经过长年累月的沉淀，又形成了一层层奶白色的梯田，类似于中国四川黄龙的钙化池。棉花堡呢也是土耳其著名的旅游景点，不少人是冲着棉花堡的知名度而来土耳其的。我们进入到棉花堡之后，可以看到山上前基督时期建筑在南部斜面上的城堡，古代称之为考洛西，还可以看到许多残垣断壁、希拉波里斯遗迹、 目前还遗留有大浴场、竞技场、街道、大剧场和古坟场等残垣断壁。棉花堡呢是必须脱鞋才可以进去，以防鞋底磨损棉花堡的石灰岩。白色的钙化表面踩下去坚硬，并不是想象当中像棉花一样的柔软舒服，走上去甚至有点举步维艰。有些表面尖锐的钙化石还会划伤脚底，必须小心行走以防刮伤。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保护，棉花堡的部分石灰岩受到了污染，有些呢变成了黄色灰色，有点像用过的旧棉花。而修建在附近的温泉酒店也截取了部分温泉水源，导致棉花堡水量巨减而缺水和变质。棉花堡里面的温泉水流形成大大小小的水池，水温大约是在36到38摄氏度之间，泡脚还是挺舒服的，不是温泉流经的水池的水可是冷的哦。好了，去完了棉花堡，我们再去土耳其的天空之镜图兹湖。它是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海拔925米，是土耳其内陆最大的咸水湖，土耳其的第二大湖。图兹湖湖面与水深随季节变化而变化，正常的情况下，图兹湖南北长约80公里，东西宽约50公里，面积近1500平方公里，湖水的含盐量高达30%。土耳其全国70%以上的食用盐都出自这里。图兹湖呢是土耳其天然的盐湖，位于前甘的中央高原洼地，在安卡拉西南50公里，面积与水深随季节变换而变化。远看图兹湖湖水不多，只看到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的一片。在这里夕阳下它又会变换成紫色的，湖面波平如镜，白色的盐带环绕着湖岸，在阳光的照耀下像一条美丽的镶钻皮带。湖水远看呈淡粉红色，走近才发现与一般的湖水无异，这就是美丽的图兹湖。说到土耳其还有一样不得不提，这就是土耳其冰淇淋，一直以套路多而闻名哈，买个容易吃到可不容易。您知道这是土耳其冰淇淋，也知道这是什么套路，可是依然猜不到结局。土耳其冰淇淋呢是世界上最坚韧最有嚼劲儿的冰淇淋，像奶糖，不容易融化也不会冻结。卖冰淇淋的人呢用铁勺倒来倒去也不会把冰淇淋甩到地上，也被称之为会飞的冰淇淋。被土耳其冰淇淋整蛊过的小朋友啊，有急性子的，被骗一次就哭，有的掉头就走。我们的行程当中啊，也会带您去进行这样的趣味体验。如果您想去最像月球的地方，无疑是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了。特殊的地形便有了奇异的构造，各种几万年前风化石骨岁月侵蚀留下的，那今天这里的独特景致就是这样演变而成的。这里是星球大战的取景地，曾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10大地球美景之一。卡帕多奇亚是历史上的一个地区名，大致位于土耳其的东南部。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时代，卡帕多奇亚包括了从托罗斯山脉至黑海之间的广大地域。人们现在知道卡帕多奇亚东西大约是400公里，而南北只有240公里。卡帕多奇亚以其童话般的斑点岩层而闻名，奇特的岩石构造、岩洞和半隐居人群的历史遗迹令人神往。这里起初呢是基督教徒躲避罗马迫害的避难处，公元4世纪一群僧侣建立了卡帕多奇亚的主要部分，经过了常年风化水蚀之特殊的景观，耸立着形状不一之岩石丘陵，在这些岩面上开凿了上千个岩洞，不少岩洞内还保存着许多的湿壁画，是拜占庭艺术中反圣像崇拜后期的独特见证。去土耳其旅行的朋友呢，基本上一定都会去卡帕多奇亚，这里是世界上乘热气球最美的3个地方之一。 在半空欣赏着石林日出，可以体会到奇石区气势的活动。清晨坐热气球升空，有多年驾驶经验的师傅特别为游客提供低飞行，横着飙向奇石山林，相信一定会特别的过瘾。好了，如果您对我们今天介绍的目的地土耳其感兴趣，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六条线路，如果想参与其中的话，现在就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特价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特价旅行，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可以随时参与上钩。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为您介绍美丽的土耳其。找个舒适的小店，挑张雅致的明信片送给中意的他，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某地想念你。别忘了还有974乐趣特价游在等你。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大家晚上好啊，我是高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目的地是美丽的土耳其。当然了，我们之前也介绍了有六条线路供大家选择，有像非比寻常土耳其深度的12天游，还有这个像非转基因土耳其精选11天跟团游，包括十字星土耳其深度12天游和完美星城土耳其精选12天跟团游。那么每一个行程呢都不一样，出发日期也不一样，当然价格呢也都是立减了800元之后，相当的具有诱惑力哈。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现在就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欢迎大家随时参与闪购。或许你知道土耳其遍布清真寺，但是你可能还不知道这里有地中海沿岸最大的希腊罗马古城遗址。或许你向往着在卡帕多奇亚乘坐一次热气球，但你可能还不知道南部海岸景观公路可以看到迷人的蓝。或许你知道土耳其的美食旋转烤肉，但你可能还不知道发源于此的托波僧旋转舞。在土耳其啊，究竟哪些事情非做不可？那么告诉大家以下的八件事儿是错过就会后悔的土耳其必须体验之旅了。首先呢，就是乘坐热气球看山谷日出。清晨6点，彩色的热气球随着日出的光线铺洒布满天空，蜂窝状的地貌就像是月球表面一样，凝灰岩的褶皱从空中看上去更为壮观。若是工作人员技术娴熟，游客还可以在热气球低飞的时候近距离地俯视石柱森林和岩洞居所。第二项体验就是搭上渡轮跨越欧亚边界。伊斯坦布尔的欧亚两个部分隔博斯普鲁斯海峡相望，每天有多班渡轮从欧洲侧的艾米诺努码头或亚洲侧的卡德霍伊码头起航，出发的时候是欧洲，靠岸啊就是亚洲了。乘坐渡轮呢，就可以跨越欧亚边界，令不到一个小时的航程充满了旅行特有的趣味。第三呢，我们就是可以去感受一下伊斯兰的文化和建筑。伊斯兰教信仰在土耳其扎根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清真寺是了解土耳其文化和宗教的第一站，以伊斯坦布尔为代表，众多大师之作不可错过，比如说像蓝色清真寺、苏莱曼清真寺、叶尼清真寺等等。这些历史悠久的寺庙至今呢，仍然是土耳其穆斯林做礼拜的神圣场所。好了，接下来我们去到第四站，穿梭在巴扎的市集回廊。数个世纪以来，巴扎这种贸易形式在土耳其长盛不衰，对于旅行者来说更不只是集市，游客来此观察土耳其的民间生活方式，参观历史拱廊，并少不了带着一两件特产归去。这里集中了各式色彩绚丽的工艺品、陶瓷地毯、服装珠宝和坚果甜品，铺面和铺面相接，回廊折转就像迷宫一般，令人眼花缭乱，也相信您一定也会有所收获的。第五个尝试，那就是高磊非常喜欢的了，品尝土耳其当地风味。 和所有的美食大国一样，土耳其饮食从食材到做法都是囊括甚广。早在塞尔柱、奥斯曼时期就展示出其饮食上的影响力，肉食、面食、甜品是土耳其风味的重头戏。从前菜到甜点，旅行者仅从食物手中就可以考据这里的地域风土。第六个就是参观希腊城邦宏伟的古迹。旅行中若想查阅清楚土耳其有哪些个历史遗迹，恐怕要读完整个欧洲史吧。那么直奔爱琴海沿岸的以弗所吧，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阿尔特弥斯神庙就曾坐落在此。第七个尝试就是沿着第400驶过地中海岸。土耳其南部海岸线因优质的沙滩而声名在外，每年夏季都会汇集众多海内外的度假者，一想地中海和爱琴海的蔚蓝海岸。开车驰骋在土耳其的公路上，总会令旅行者为纯净的海滩而惊呼连连，尤其是从喀什开往费特西耶的途中，会经过卡普塔什海滩，沿岸透明的蓝色海水可与世界上任何一处顶级的海景相媲美。好了，最后一处呢，就是托伯森的旋转舞。托伯森旋转舞呢，是一种宗教性的舞蹈，现在也是土耳其最具代表性的表演项目。表演者张开双臂，头戴咖啡色的长帽，偏向一边，配合着传统乐器演奏出的曲调。那么这种舞呢，每一个细节都传达了修行者对于神与世界的独特观念。好了，刚刚我们介绍的是去土耳其必须要感受的八种经历哈，也希望大家都记好了，咱们去到土耳其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距离本期节目结束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的上课活动也要结束了，赶快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可以了解到更多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产品。好，那刚刚我们提到的呢，是本期的所有乐趣赏购产品，再为您重复一下，分别是2019年2月5号出发非比寻常土耳其深度12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12500元，今天乐趣赏购价每人11699元，直降800元。第二条，2019年2月24号出发乐享其成土耳其深度12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8800元，乐趣闪购价每人6999元，也是直降800。那么第三条，2019年2月27号出发非转基因土耳其精选11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9000元，乐趣闪购价每人8199元，直降800元。第四条，2019年3月3号出发十字星土耳其深度12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19500元，乐趣闪购价每人18699元。那么第五条，2019年3月10号出发十字星土耳其深度12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19000元，乐趣闪购价每人18199元，直降800元。那么最后一条，2019年3月22号出发完美星城土耳其精选12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9800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8999元，每条线路都是直降800元，您还等什么？赶快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闪购吧。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这就是旅行的快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就让974乐趣特价游和你进行一次心灵之旅。